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39章，发烧。接下来一段时间，袁子峰都没见过李雨锦，但后来他知道他不在的那天，这两人肯定发生过激烈的争吵。因为李琴叔的房间里，衣柜上那面巨大的镜子碎了，上面还沾了血。李琴叔清理出来的时候，袁子峰正好在，看到上面那血，惊得魂飞魄散的，猛地一下站起来。怎么了这是？李琴叔很平静地摇摇头。 没什么，不小心摔碎了而已，蹲下去正好把手给划了。 见袁子峰眼神落在血迹上，他又顺口解释了一句。袁子峰没在李琴叔的手上看见任何伤口，这时候差不多已经明白了，想来是那一日给摔碎的，于是他没再多问。但事后他却没忍住自己的八卦的心，去打探了一下李雨锦的情况，知道这人住了几天的医院，一直都由那位楚青青女士陪同，恩爱的很呢。李琴叔自然是一眼都没过去看，怕是惹了别人的嫌呢。这事儿袁子峰也就没管了。11月底，学校开始期中考试，这是高三上学期的第一次大考试，众人都挺紧张的，特别是林天宇。虽说袁子峰没怎么管对方的英语，但林天宇每次询问他的时候，他也有很认真地给对方提点几句。多次下来，林天宇的英语成绩还当真有所提升了。林天宇的目标是冲着年级前三去的，但他的英语永远在给他拖后腿。人家考140，他永远只考100几、110，差了30-40分呢。他的其他科目倒不是很差，这次稍微有了点信心。袁子峰呢，依然是吊儿郎当的，没把期中考试当回事儿。出发去考场的时候，林天宇特地扭头看了一眼袁子峰， 加油。 袁子峰有点无语啊，袁哥魅力就这么大呀？他自己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林天宇对他的态度就缓和了，而且还挺有好感的。期中考各个班是分开的，袁子峰的成绩在班里面是吊车尾，一个班里30多个人，有10来个都是袁子峰他们班的胡闹区。他刚一进去就听到一阵疯狂的起哄声，有些不耐烦地将笔扔上桌，淡淡道， 闹什么呢？ 欢迎我们英语大佬。 谢廖东带头鼓掌，一群人跟脱了缰绳的马似的，搞得人头疼。所幸老师很快就进来了，把绳索重新拽回手里，一群人这才安静下来。袁子峰没把期中考试当回事，题目全都随便答一答就完事了，半个小时不到就全都做完了。等到半小时的铃声一响起来，他就起身提前交卷走人了。监考老师看了看他的卷子，眉头一拧， 同学，你后面的题都没写啊。 写不来，不会写，不能提前交卷。 袁子峰懒懒散散地说道。哎，那老师叹了口气，收了卷子放他离开。袁子峰刚走到门口，就听到对方很小声地传来一句， 哎呀，这都高三了呀，还不知道认真，别又读个高三了。 袁子峰懒得搭理他，反正自己本来就不认真。他提前交卷的理由很简单，因为早上出门前李琴叔有点发烧了， 他实在是放心不下，很想回去看一看。虽然是提前交卷了，但袁子峰还是挺担心李琴书说他考试不认真的，于是愣是在楼底下转悠了十多分钟才上去。输入李琴书的密码，打开门，客厅里一个人也没有，李琴书正在卧室睡觉啊。袁子峰在手机上搜了菜单，替李琴书熬汤，把盖子放下去的那一瞬间，他有被自己给惊到了。我他妈这干什么呢呀？居然在熬汤？虽然是给李琴书熬汤吧，不对，他妈我为什么要给李琴书熬汤啊？各种念头一瞬间从脑海里飞过去，袁子峰愣是在原地转了好几圈，才突然一声低骂：“算，爱谁谁吧。”他开始认真地琢磨起菜谱来。过了大概半个小时，袁子峰接到谢料东的电话，对方声音大喇喇的：“ 老大，咱都出来了，找个地方浪呗，你找到没啊？”“ 没，我在家。”袁子峰特别贤妻良母地说道：“李琴叔有点发烧了，我给他弄点吃的。”“ 啊？你说什么？”“ 我熬汤呢。”谢料东有种自己老大的形象彻底幻灭的感觉，缓了半天才开口道：“ 我没听错吧？老大你在熬汤？你疯了吗？” 没等袁子峰回答，谢料东又非常迅速地说道：“ 我操，老大你不会真喜欢上李青书了吧？” 袁子峰太阳穴猛地一跳，脸色沉下来：“瞎说什么呢？ 你这真的要不得呀，老大。暂时不说你俩同性别了，毕竟现在挺正常的。但是他妈的他是你小舅前男友啊，你这真要跟他在一起了，岂不是要引起家庭纠纷啊？更何况我个人觉得，就算你真喜欢他，李琴书也不会同意吧，他不像是那种跟人随随便便就勾搭的人。” 袁子峰一边关注着锅里的动静，一边听着谢料东的话，只觉得一股邪火无端地往脑袋上冒。“ 而且你怎么会喜欢李琴书这样呢？你不是……”“ 行了啊，你觉得我可能会喜欢他？我只是看李玉锦特别不顺眼，想膈应他一下。”“ 哎呀，那就好，老大你刚刚真的吓死我了。” 袁子峰心里莫名的慌乱，扭头往后看了一眼，李琴书还在昏睡着。他叹了口气，飞快地把电话给挂了，总觉得心虚。谢料东也没敢再给他打电话。袁子峰咬了咬牙，将鸡汤的盖子揭开，哇，竟有一股浓郁的香味扑入鼻尖，这锅鸡汤炖得还挺大出水平的。他把鸡汤舀出来，然后去卧室喊李琴书。李琴书似乎是做了什么梦，迷迷糊糊地嗯了一声，手往旁边一搭，正好握住了袁子峰的手。他迷迷瞪瞪的，下意识的就往袁子峰的怀里靠，双手环着他的腰，压着声音喊了句什么，袁子峰没听清楚，他也听不清楚了，他只能感受到自己心跳如雷呀，无论他怎么用力都停不下来。李琴书软乎乎地用脑袋蹭了蹭袁子峰的脖子，哑着嗓子很温和地喊了一句：“ 阿锦。” 这两个字袁子峰真是听得清清楚楚，如雷贯耳，跟炸弹似的砰的一声在身体里炸开了。他下意识推开李琴书，李琴书一下摔在床上，这才反应过来似的睁开脸，看清楚是袁子峰，他用手背揉了揉自己的眼睛，嗯了一声，很低声地说道：“ 是你啊，子峰，不好意思，刚刚做梦。” 接下来的话他没再继续说下去。“没事。”袁子峰伸出手架住他的肩膀，将他拉起来。“那个，你吃药了吗？我做了吃的，你先垫垫肚子吧。” 好。 李琴书很听话的点点头，靠在床上。袁子峰这才将碗拿起来，舀了一勺鸡汤往他嘴里放。李琴书也很听话的吃了，似乎什么味儿都没尝到，还咂摸了两下，无奈的说道：“ 完了，吃不出任何味道了，没味觉了。” 袁子峰有些遗憾，但还是说：“没事儿，也就填填肚子而已。”李琴书这时精神才恢复了些，认真的看着袁子峰：“ 是你熬的汤？”“ 没，点的外卖。”袁子峰二话不说否认了。李琴书哦了一声，两三下将碗里的鸡汤喝完，又躺了下去。他背对着袁子峰动了两下，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，开口道：“ 对了，你今天考试怎么回来这么早？是不是又没认真做？” 袁子峰彻底无奈了，叹息一声后道：“唉，李琴说，你都生病了，你能不能别再效仿我爷爷关心我的成绩了，行不行？真的很烦。”“ 我也是为了你着想。算了，我先不管你，等我烧退了再来跟你慢慢算账，免得成绩又下滑，被那谁知道了，到时候他肯定就不让你住我家了。我还是挺乐意你住这里的。” 袁子峰一愣，脸上的表情僵住了，他还真的没考虑这问题。之前住在这儿是因为厉于锦的关系，可现在厉于锦和李琴书都已经分手了，他似乎没有住在这儿的理由了呀。可如果不能住在这儿，其实从表面上看他不会有任何损失，但只要一想接下来的日子就见不到李琴书了，这心里就涌起一股莫名其妙的烦躁，烦躁的他甚至想要砸东西。“你放心吧，不会走了。”李琴书没说话。袁子峰看了一眼，对方已经睡着了，睡得很熟。他卷翘的眉毛在眼底投下一片暗影，如此一来，苍白的脸色更加显得白皙几近透明，嘴唇微微干涩，是发烧人该有的症状。袁子峰看得出了神了，忍不住伸出手往他的嘴唇上落去了。“宝贝儿，怎么，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”“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”